遥远，打开门到天空想念，还我的黄色雨鞋。爱情要健康要锻炼，付出要温柔才体贴，对我来说太遥远。我最爱下雨天，看着世界又干净一点点，我上一秒的无聊等待在算外面。我最爱下雨天，快乐开心地跑过每条街，趁自己还没有被你抱住。我最爱下雨天，看着世界又干净一点点，把上一秒的无聊都挡在伞外面。我最爱下雨天，快乐开心地跑过每条街，趁自己还没有被你抱住之前。 刚才这首作品绝对是一首简单的情歌，比较适合单纯的女生来唱。这个歌手的名字叫做李彩桦，她的英文名字叫做 Rain， 所以呢，唱片公司在为她打造歌曲的时候，也特别来结合了雨天的主题。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在单纯的音乐世界当中来听一听让任贤齐大翻身并且从此改变命运的作品。1997年和98年大街小巷随处可以听到的旋律，心太软。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那个人，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夜深了你还不想睡，你还在想着他吗？你这样痴情到底累不累？明知他不会回来安慰，只不过想好好爱一个人，可惜他无法给你满分。多余的牺牲他不懂心疼，应该不会只想做个好人。哦，算了吧，就这样忘了吧，该放就放，再想也没有用，傻傻等待他也不会回来，你总该为自己想想未来。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你无怨无悔的爱着那个人，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